嗱，好啦，一個禮拜又到啦。今次咧，我哋咧就係錄牛醫生與狗護士。信眾要求我哋錄多次談閪症二。 係啊，有邊個信眾要求啊？ 發哥個撚樣啦！ 發哥佢點解咁緊張啊？ 喂，嗱，我幾高興啊呢樣嘢，起碼有人中意聽我哋個節目先啦。 係咧，佢自己部機係咪壞咗？ 閪撚咗咯，仆街部嘢。屌！ 阿發哥，我哋唔包整機啊！ 唔緊要，你托上嚟我咪幫你整咯。屌！ 我驚阿發哥托住嚟插上嚟俾你整。 佢识唔识转播先？最紧要识转播。 唔好意思啊，发哥得罪晒。 屌，喂，下次上嚟一齐大家倾下偈啊，发哥。Okay. 牛医生，你又遇到啲咩閪症咧？ 閪症好多啊！上次我咪讲咯，我诊所有个人啊打电话嚟嗌我啊吓，啊呢头咧就留低喺度，呢头我放工佢仲未嚟啊。今日啊，仲犀利打電話嚟啊，係屌鳩曬啊，話我 佢會唔會 book 牙 appointment 咧？ 係 book 咗都唔緊要，佢竟然今日打電話嚟話我哋聽錯咗，佢話唔嚟。 得屌佢個老母！ 其實我打電話唔嚟㗎，你做咩仲等鳩我啊？ 唔係，我想問你，佢嚟收幾多錢一次嘅先？ 係百零蚊啫。 百零蚊，屌佢老母啦！百零蚊。百零蚊睇佢隻眼就好撚多，屌！講真一句，你睇醫生而家嗱，牛醫生好老實講一句，出中環而家睇一次醫生，我睇撚過一啲。總之你上嚟乜撚都唔講，放低三嚿水掛號，你睇唔睇都扣三嚿。 而家嗰啲啊西征啊，就算攞醫療卡啦，嚟到都要 make 個 appointment， 仲要當自己 VIP， 你要喺門口鋪埋紅地氈，燒埋炮仗先俾佢入嚟啊！ 咁撚撲街。 係啊，但係佢俾幾多錢啊？俾零啊！ 喂，咁醫療卡方便你有錢收喎。 係收佢老母啊！第一撇帳咧有賴帳賴幾半年先得個幾廿蚊，我屌佢個閪！ 哇，咁又俾啲老鼠藥佢食就啱啦。 老鼠藥都貴啊，唔肯俾啊！ 屌唔肯俾啊！ 你知唔知而家嗰啲人真係？唉、哎，我嗰日收個電話仲搞笑啊！唉、哎，我係邊度嚟㗎？我話你喺邊度嚟啊？我想問你嘅地址喎、啊，開診時間。我話俾佢聽，而家十一點幾朝早，唔通而家診所唔開咩？十一點幾？跟住佢又話：啊，你嘅地址喺邊度嚟㗎？噏完一大輪，就我心諗你喺邊度嚟？我喺對面嚟啫。 屌佢老母係！ 係我都 哇唔識，以為你係城中名醫呢個咁撚難 book 嘅屌！係 啊，原來根本佢攞住本書仔揾我嚟啫嘛。 佢玩嘢喎、 啊。唔係喎，好多呢啲怪人㗎喎。 好多呢閪人。 係西征啊！ 嗱，我啊遇到一單。咁咧話説咧，我有個朋友，咁咧佢咧就好撚閪噶啦，呢個撚樣。咁咧呢排咧話， 即係靚女嚟噶， 男人嚟嘅。 佢冇閪得西啫。 唔係話説咧，佢呢排失咗蹤。咁原來咧聽佢個女講咧，屌佢老母個撚樣咧喺屋企咧偷食，偷食之後咧帶埋，即係佢屋企偷食點解知道咧？ 佢食乜嘢雪芳蛋糕啊？ 雪佢老母佢屋企偷食，帶條女翻屋企屌。呢啲撚樣梗係窿閪啦，做乜帶女翻屋企屌咧？咁話説嗰條女咧就係樓下嗰啲北姑企街嚟嘅。咁咧佢又成日食下咧， 連酒店錢慳 揾翻就拎翻屋企食。點知佢個女晏晝就翻嚟撞 緊到。我想問企街揾北姑平啲嘅咩？佢 唔係佢最笨柒一樣嘢就係你一年呢啲錢都慳啊嘛，屌！咁佢俾 我諗咧係咁嘅嗱，通常咧你去北姑咧企街咁，你叫雞佢都包埋地方。 唔係佢叫咗好撚多次㗎啦，應該。 佢可能咧仲屈佢嗱，不如咁啦，打個八折嗱，我俾埋地方。 屌！ 係咁咪慳翻。 佢叫咗好撚多次㗎呢個撚樣，咁咪帶翻屋企食，咁俾個女撞破，撞破咗之後咧就扮痴扮傻，又話要自殺，又咧又路咁咪入撚咗醫院，入撚到醫院仲撚閪喎一樣嘢，佢老婆嚟到又話要離婚又成，佢喺醫院嗰咧就玩嘢。又話啊！我最愛你啊！如何如何出撚袋？你知唔知個撚樣做一樣嘢仲撚撲街係咩咧？出撚袋個撚樣借大耳窿， 屌佢老婆啊！ 佢借撚埋大耳窿先走撚咗去，佢老婆激撚到 B 一聲跌落海啊！真係嗱，呢啲咪人撚渣咯！屌， 佢寫個老婆 啊？唔係，佢又唔係寫個老婆，總之報地址報公屋咯。佢即係間公屋，佢哋三個一齊住噶嘛？呢啲咪含得撚得正 撲街咧！ 真 係 屌佢老豆嚟唔切啦！屌呢啲。即係向屋企人如何如何大樹菠蘿認錯又剩又呢又路，原來呃鳩你嘅屌！不過有一樣嘢， 我哋成日啦都覺得我哋呢兩個主持係西精啊，但係原來我哋 唔係有啲人閪得好撚離撚譜喎。 原來我哋西得嚟咧都有啲社會責任鬧下西人，但係原來咧有啲西人即係西套咧，根本上咧佢連乜嘢責任道義乜都唔理 嘅。啊，你講起社會責任，我又講一樣嘢。近呢幾年咧，我喺即係公立醫院做啊，住多一樣嘢，我自己都好即係心急。 喺大陸嘅公立醫院做， 唔係係啊。香港咁，我話俾你聽，有啲撚樣咧就恃惡行兇，不斷投訴，又話你啲態度點，又話你啲醫療制度點，佢唔諗過屌你老尾自己食公款，冇撚納過税，一由頭到尾做社會嘅寄生蟲， 咁 就不斷去投訴，仲要攞特權，仲要攞特別福利，嗱呢啲我覺得閪正啦，正一撲街。 街啊！ 你唔明白啦，嗱佢咧既然攞得食得阿公嘅，食得著嘅，著得阿公嘅，佢梗係要做埋阿公嗰份，要投訴阿公啦。 喂，但係有乜理由啊，大佬？你根本冇盡過社會責任，你要攞社會資源呢啲整個撲街嗱，好似嗰個袁先生啊，而家公屋嗰個撚樣啊，嗰個整個撚樣嚟，應該屌佢老母睺佢喺邊度住啊，放火燒柒佢啱啦。 冇燒佢，佢唔會死㗎。袁生最多咧，而家你有冇睇啊？扣曬分咧，去做中轉屋，啊、去完中轉屋咧就任咁抌啦嘛，十都唔會扣分嘅。原來 屌佢老母呢啲剩啊！ 仲好啦，你俾個地方佢抌垃圾， 呢啲真係撲街嚟㗎。 所以我咧見到你個例子咁咧，我一定會以後做咩？做姑爺仔。點解咧？嗱，我姑爺仔養條女，啊食佢嘅奶，啊跟住佢嗌佢賣飲，跟住嗌佢攞啲錢俾我，都唔緊要，我借埋錢撞報報埋佢做我擔保人。食嘅佢，著嘅佢。 喂，但係而家啲女冇咁撚傻噶咯喎！屌你仲做姑爺仔呢啲？屌你老味！你睇七十年代啲。 所以咪就係我而家仲喺度咯，想揾唔到一個咁。 做唔撚到而家女精撚過你啦！屌你港女，我話俾你聽，而家啲女人啊要你出錢出力出感情啊！嗱，我話俾你聽，我呢排就認識咗個朋友。 咁 你 女 嚟嘅，個朋友講一樣嘢，咁我諗你都有同感噶啦。頭先我哋一路坐車一路傾嘅時候就係、是，嗱。啲女成日覺得，喂，我同你屌完閪，我蝕底喎。喂，大佬，你又唔諗一樣嘢，男人出錢出力出感情，喂，大佬都好撚辛苦噶啦。你攞塊閪出嚟屌屌撚完之後，冇嘢收到，你話俾佢聽，哇乜你咁撚樣噶？屌你呢啲叫蝕底。喂，大哥，大佬，你計過度過唔通人哋要俾錢你，你先覺得賺撚咗咩？咁我有個朋友 由細到大，阿媽都覺得係咁嘅。你禮上都要往來燒， 嗱，我覺得咁 燒只豬俾佢都要。 如果佢冇帶鳩粒，條男人嗰條仔冇帶鳩粒，你啊真係蝕底，因為驚賴嘢嘛。如果有帶鳩粒，大家都開心嘅話，喂，我覺得一樣嘢未必係蝕底。 大家都冇帶鳩粒，可能兩邊蝕底喎，兩邊都有性病。 哇！我屌你啊！哇！生到碌棍，成碌屌你粟米咁撚樣粒粒冇計。唔係，我覺得一樣嘢就係、是、你一樣嘢，男人你出錢出力出感情啊，咁女人你出個咩咧？你都係屌你老尾同你嘻嘻哈笑一笑咁啊，去屌個閪啊！喂，你而家仲講啲咩精緻牌坊啊？講精粗嗰啲，喂，屌你老尾穿梭機爆撚咗兩鑊啦，都屌中國太空人都上撚咗去啦！即係 我驚我哋俾紫藤鬧。 我哋唔係俾紫能鬧，直頭俾紫能打點啦！屌你而家出嚟，我而家唔敢揾紫能班 friend， 我話俾你聽，我真係驚俾人打。 啲聽眾咧成日話我哋啊，既然阿筍哥咧唔係筍哥講，阿筍哥啊，阿筍哥啊同埋阿郭生咁靚仔，你就唔好成日話佢哋啦。 喂，佢哋兩個真係屌你老味，嗰啲真係人版嘅大佬。 真係靚仔啊！我啲聽眾話俾我聽，真係靚仔，我哋唔好成日喺。電頭話佢，等於咧紫藤都係 唔係啊？屌！嗱，我好欣賞紫藤呢個組織，但係我覺得咧，而家 紫藤唔欣賞我哋嗰説話。 唔係我哋太過大男人主義，又請唔到啲女人上嚟講，有鬼計咩？ 冇計啦，我哋又唔可以佔到人哋便宜嚟講。 冇關一樣嘢就係、是，即係你啲女人成日話啊，係我蝕底咗咁樣樣。喂，咁你蝕底咗啲咩先？咁你話 識 正屌你而家仲邊有呢啲道德觀念㗎？你講咩？即係而家道德已經抌落屎桶㗎啦嘛！ 我哋揾日落街做訪問啦，問下個女仔你有冇精操啊？ 屌嗱，好老實講一句，你用錢去衡量嘅時候。你話啊，我好講精操如何如何嗰啲，喂，屌你一講到錢就冇精操噶啦！我講一單嘢俾你聽先， 賣貴啲㗎精操。 劉醫生呢單嘢未講過嘅，我有一個老友，咁嗰陣時咧喺銀行做嘅，咁佢咧就識一個即係我老友做經理嘅，咁啊識一個 teller， 咁咧同佢澳門咧如何攬如何抄如何錫，咁咧都唔俾屌，咁咧。點解呢就係、是、我朋友即係同我講，我就話會唔會即係佢即係對你有啲防線？唔會㗎，佢賢妻良母型，佢唔俾我屌嘅原因咧，就係佢即係諗住留翻最好嗰樣嘢俾我。我話唔係喎，可能佢係對你有戒心咗。 可能有性病咪留翻。 我屌你係，我話唔係喎。 另外佢個 teller 下面嗰度收埋好多錢咧。 屌你，佢啲錢塞唔到閪喎，大佬。咁佢就話：我話唔係喎，佢會唔會即係留翻最後一道防線？咁有一日，佢就同我老友 講：我係男人嚟嘅。 屌你！佢同我老友講：喂，不如咁，我哋買間屋結婚。咁我老友話：喂，而家唔係時候，因為我冇錢，你俾多兩年時間得唔得？ 冇錯。 嗰條女咧，即刻喺我男朋友，即係我朋友啊，就一個禮拜後之後就同我朋友講：喂，我哋分手。咁佢話點解啊？ 咁係啦，我留翻最靚嘅防線俾你等咗咁多年，我等你，我不如將我最靚嘅防線賣出。 屌你嗱，你講啱啊！你 呢樣嘢。 雞 啦！嗱，我話俾你聽，咁咧一個禮拜之後，佢就約撚咗我老友咧，就喺旺角地鐵站等。佢就話咧，同我朋友講喎，大即係當眾咁樣，即係同我朋友話，我哋分手啦咁樣。旺角地鐵站好撚多人噶嘛。咁佢嗰條女發癲，佢話。是女人啊，都喜歡男人送鑽石的啦，你咁撚耐送個粒鑽石俾我未啊？我而家分手啦，我老友正啊，講一句説話，係男人都喜歡女人吹簫的啦，你咁耐吹過我條簫未啊？咁之後咧，佢兩個分撚咗手啦，嗰、那個女仔一個禮拜之後就即刻唔做，即係連埋辭工啊，同我老友講分手。 點解咧？ 原來喺銀行咧就黐撚咗大客，咁咧其實咧就雙線發展，同嗰個朋友拍緊拖，同個大客又拍緊拖，一拍拖之後咧。就即刻結婚， 唔怪得咧，我成日 唔怪得知嗰條女啊，唔肯即係點都唔肯。 唔怪得我成日存錢，啲女都唔望我啦。我哋想講起呢樣嘢啦，我哋成日去銀行存錢，好多靚女坐曬喺度，入親之後都唔望住我嘅，原因就因為望到我銀紅寶仔嗰度一個先啊嘛。 屌你唔係大客啊嘛，老友嗱，咁之後咧我 真係慘， 即係佢結啦婚，即係佢即刻先係閃電辭工係閃電結婚啦，個客原來大佢差唔多成二十年，咁真係大客嚟啊！咁我 咁條撚係咪大二十倍咧？ 屌！你諗下條撚大二十倍衝完個人都暈啦！屌你！ 係啊，我哋啲牛得㗎，我哋啲牛有一隻之門， 屌死人大佬！ 啲牛西好闊㗎， 哇！咁啊真係犀利，怪之牛西識咁多銀紙，咁咧我。我跟我老友說人家為什麼不給你呢最後一道防線人家就是因為不是不愛人家不是愛你是人家想用這件事做交換、 哎、九護士我想問你如果有個女仔有一天跟你說我最後防線給你你怎知道那個是最後防線呢可能一早已經是前線給人 了屌、哎、你現在給那個洞都不是防線了我告訴你 你真的用個處女膜來決定他是不是處咩？ 不過現在的人 剛才我們真的看到個處女站在一條柱下的 那個女屌個雞來的雞站雞你又說處女那個雞是性工作者我放在那條柱上休息一下屌你 你說多慘啊你經常說女生說、哎、我給我第一隻豬你哪裡有第一隻豬啊你怎麼驗證第一隻豬啊你問他娘親他都說不到給你聽過第一隻豬啊 咁啊系喎， 可能你叫雞嗰只啫，第一隻豬俾你啊！ 咁撚都得啊！屌， 好撚奇啊！成日啲網友成日話我見到係柱，見到係柱，我叫嗰只係第一晚係柱，一叫我流曬血，唔知係條撚大啊定係個閪雜啦！ 人哋姨媽到呀，屌你閪！姨媽到都要做生意啦，幾撚慘啊！啲性工作者係好值得人哋尊重噶，香港應該建立紅燈佢啦，應該將呢個照記合法化啦。 紫藤工作者千祈先唔好鬧我頭先個 password， 我哋兜翻俾你嘅。 唔係啊，我好支持，我好支持紫藤噶，話俾你聽。 支持就俾錢啦，冇怕口講啦。 冇錢叫雞啊，大佬，冇錢再玩啊，屌！哇，屌你倒醒水。嗱，我哋今日嘅節目咧又差唔多啦，好，牛醫生同大家講聲再見啦。 牛，拜拜。